能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文字和思念一样漫长，想你的时候，文字便在心底如江水一般流淌，潺潺涓响，悠悠悠悠。我无法一路伴你前行，总有些时候，你要独自面对时光和岁月留给你的巨大孤独。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穿过这浓稠如墨的黑夜？我害怕你在他面前哭泣，于是我将一纸信笺这永恒的温暖给你。从此寒冷与寂寞将离你而去。亲爱的你们，最近好吗？拿起纸笔书写下一段深情，让声音传递爱和温暖。欢迎走进北语广播台信与笺声，我是主播许慧。此刻我与你们一起在书信中默默感动。今天是信与笺声的第一期，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封充满爱和温暖的信，名字叫做《人间事》。亲爱的，4年前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少年的棱角锋芒，意气猖狂，一种盲目的骄狂导致了故作一种在外人看来是可笑且幼稚， 而自己看来却彰显成熟的姿态。不合群也太多的坏毛病，但所幸天性还算纯良，所以这些毛病也一一被周围的人所体谅。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无非是想告诉你，四年前的我与如今的我几乎不是同一个人。你现在见到的我，体验到的我，是被许多场风雨洗礼之后所剩下的根骨又重新发芽长成的一棵大树。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明白，这四年时光命运会带给你无数的可能性。四年后的你一定会和现在的你不同，但这变化究竟是朝好还是朝坏，谁也说不清。不过我这棵大树已经在你的心底扎了根，想来也不允许你变坏。我不会代替你去面对风雨，因为所有的风雨都是你必经的道路，是你的命途与机遇，是你的造化与缘分。每一次的挫折必有它重要的地方，这是你的生命体验，不应当由我替你经历。生命也恰恰因为这些磨难而有了厚度，有了它沉淀的地方。我如今所有的乐观与温柔的地方绝对不是天生的，我看起来的平静也好，淡然也好，热烈也好，幸福也好，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苦难当中磨砺出来的。在每一次的痛苦里沉思，在每一次的波澜里折问，推翻自己的同时重新建立自己，然后成长。所谓成长里头有一部分就是将小爱转化为大爱的过程，将自我与社会交融的过程。每一次深夜痛哭，都会有一部分在心底死掉，正是死掉的那一些推动着你的生命往更加广阔的方向前进。成长并不是世故和麻木，它应该是独立个性的养成，真实自我的发掘，是精神自发的丰盈与广博，是灵魂保留高贵与骄傲的同时，内心依然谦逊温和，不卑不亢。而在你成长的这段期间，我虽说不会替你去经历风雨，但是我会为你遮风挡雨，让你有投递寂寞疲惫的去处，让你有肆意撒野的地方。我愿意给你最宽厚的肩膀和最温暖的陪伴，拿出我的一切温柔，让你不孤单。亲爱的，你现在未必会明白我跟你说的这一切，但是不要紧，因为你的修行才刚刚开始，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一切问题都是我曾经经历过也为之辗转反侧过的。我希望你知道，生命没有你想象的困难，当然也没有你想象的简单。我希望你的所有经历都能带给你新的感触和收获，我希望你经历的所有磨砺和苦难都最终能将你指引往幸福的归处，我希望你最终能够造出属于自己的生命行船，我希望你最终能够成为你想变成的模样，无论温暖、善良、成熟还是独立，又或是拥有一个丰富且精致的灵魂，一边平静而热烈的生活，一边对爱、美和真理保持至久永恒的追求。我的生命进行到如今，我能够清晰感受到它的敦实和厚重，它广博温暖的恰到好处， 正好能容纳一个人在我这里做长久的栖息与驻留。生命的孤独宏大且磅礴，奔腾汹涌，犹如潮汐巨浪。我也愿是你心底里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可以亘古照耀并温暖你的灵魂。爱你的我。信已读完，你是否也在想着那个相爱的人呢？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真爱，并且永远的幸福。今天的信与笺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是主播徐慧，感谢导播杨海龙。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文字和思念一样漫长，想你的时候，文字便在心底如江水一般流淌，潺潺涓响，悠悠悠悠。我无法一路伴你前行，总有些时候，你要独自面对时光和岁月留给你的巨大孤独。你是否有勇气穿过这浓稠如墨的黑夜？我害怕你在他面前哭泣，于是我将一纸信笺，这永恒的温暖给你。从此，寒冷与寂寞将离你而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语广播台信与笺声，我是主播徐慧，我在这里等你，用声音传递无限的温暖，和你们一起在书信中默默感动。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没有主题，但是它文字优美，直击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亲爱的小天使，首先要跟你说一个已经和你说过的故事。夏日数十，请把 I love you 翻译成日语。学生们搔首挠头，我爱你。夏日数十一声轻叹，说道，翻译成今晚的月色很美就够了。然后再说一些其他的事情。你问我，如果你改变了怎么办，我是否会继续喜欢你？这样的问题我无法在片刻之间做出回答，因为这是一个相对深刻的问题，即使我能一时之间给你答复，我也需要用长久的时光去证明它。但既然你问了，我觉得就有必要告诉你我的想法。我最好的朋友说，我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对千万事项的包容性，对未来无限可能性怀抱极大的热诚。虽然我并非热爱所有的可能性，比如说变得堕落、肤浅、丑恶，我确信你会改变，因为一成不变只属于瞬间和死亡。但我更确信你的改变必将能够带领你进入一个更加广大丰盈的境界，而我 对这样的你充满期待，充满向往，以及充满爱意。我很喜欢你这样对我直言你的顾忌和疑虑，因为我需要知道你心底的想法，需要明白你的担心和害怕。我希望我的光芒能够探到你灵魂之海的最深处，当然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也有很多的耐心。我喜欢你这样可爱的坦诚，这让我明白你从心底里希望我们之间的长久。你说你觉得自己幼稚，其实在我眼里是稚气，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孩子式的无理取闹，后者是孩子式的天真纯良。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珍惜你珍珠似的灵魂。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天呀，你流了许多喜极而泣的泪水，而我没有。我想你可能在心底里会有一点点的小失落。我没有泪水，不是因为我不够感动，而是我把它放在了心底里。我真的真的不擅长说话和做表情，我在外表上僵硬而笨拙。我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和我的成长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我日后会慢慢地告诉你。但那里我感到我的灵魂像琴弦一般颤动，我唯一懂得表达温柔的方式便是文字，我的大部分情绪都要靠它来疏通。我的心底里有洪流，全靠文字去把它引渡到人世当中来。之前去看电影的时候，你埋首在我的身上，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你沉默的轮廓，你的眼眸望着我，那里面藏着故事，藏着天涯，藏着眷恋。那一瞬间我感到你已经踏到我的灵魂深处去了。我略垂头望你，你发上的香气刺进我的鼻子，光和影音在电影院里彼此交融，做一场盛大的表演。我则在你这里得到生命里最珍贵的温柔和缠绵。我喜欢你，你的一切都是那么柔软，像白云，像春水，像梦痕。这些吻痕在寂寞的人世里流泻温柔，生生不息，条条不止。从此你是我心底里最柔软的地方，你到达了我心中连我都不知道的远方。亲爱的你们，听完这封信之后是否有所感动呢？内心是否有所波澜呢？文字里藏着的爱需要你我去慢慢体会。今天的信与笺声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许慧，感谢导播杨海龙。 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文字和思念一样漫长，想你的时候，文字便在心底如江水一般流淌，潺潺涓响，悠悠悠悠。我无法一路伴你前行，总有些时候，你要独自面对时光和岁月留给你的巨大孤独。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穿过这浓稠如墨的黑夜？我害怕你在他面前哭泣，于是我将一纸信笺这永恒的温暖给你。从此寒冷与寂寞将离你而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最近过得怎样呢？我是主播许慧，你们是否在期待今天的书信呢？与你相遇好幸运，今天的信呀，就叫做小幸运。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倾听这个女孩的小小心思。亲爱的，我其实至今依旧茫然该怎么称呼你，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适合表达我的感情、确定你的归属的称谓。现在这封信写于2016年10月4日星期二，北京时间7:24，一个雨后的清晨，我刚醒，睡意朦胧，而你刚刚和我说了早安。现在我只想把我的心意说给你听，或许我的语言没有你的那么优美，那么有力量，但是真实、自然和温暖。我一直在问你为什么喜欢我，因为我想知道你眼中的我到底是怎样的，这也可能是我想得到的一种认可。爱情其实没有理由，但也是有理由的。我喜欢你，我和你在一起，因为你的优秀、你的成熟、你的温暖、你的耐心以及你的一切。现在的你依旧是灵魂导师的角色，你让我学会如何去管理自己，如何过得充实却轻松，与我分享你的经验、你的曾经。慢慢的，我们会成为心灵伴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心灵上的对等。为此我需要不断的努力，变得自信、优秀，直至我有足够的资格能够与你并肩。你说你不曾有过恋爱经历，可是呀，我一点也不担心这有什么问题。从你的角度来说，你所经历的一切让你学会如何更好的待人处事，这一点普遍适用于所有人、所有事，包括恋人与感情。而从我的角度来说，虽然那时年少，但还是有所收获的。我知道什么样的距离、什么样的占有欲以及什么样的我最合适。日渐成长，便觉得过去给予我的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我之间的爱情不会掺杂幼稚，如果有，那一定是我无理取闹，到时候一定要哄我，知道吗？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和你在一起很开心，也很安心。这或许是所有情侣都有的一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我开心，因为你带我过着我想要的生活；我安心，因为与你一起，我不用担心。我不用担心哪一天你会离我而去，不用担心我们之间会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不用担心你会嫌弃我的不成熟、不懂事，不用担心无法预知的未来，不用担心很多很多，因为你的成熟理性，我的通情达理。对于你要出国这个问题，我肯定是不止一次的想过。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个人在一起不是朝朝暮暮， 而是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在我出现之前，你就已经下定决心，那么在我出现之后，我更不能干涉你的选择，改变你的决定。如果我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就成了你人生的羁绊。你去留学是为了成长为更好的自己，而我终究还是要承受孤独的，因为有些事你不能代替我去做，我需要去独自面对，自我承担。只是当我累了受委屈的时候，我知道你还在，这就足够了。其实我愿意用这两年的时间去遇见一个更好的你，成长为更优秀的自己，这样的我们会走得更远，脚步也会更加的坚实。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多么美好，我希望我们能够将这份美好进行到底。说了那么多煽情的话，你是否感动了呢？最后我就引一段文艺的话来结尾了。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2016年10月4日。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就好。这封书信的语言没有那么优美，却是那么的真实自然，让我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羡慕，希望这个女孩可以永远的幸福。好了，今天的心语尖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播许慧，感谢导播杨海龙。 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我亦不曾回去拜望过，只恐见了徒增无味的念头。自你离开，想必也不曾回去过吧。也对，你走后我曾去信一封，但无回音，想必是没有收到的缘故吧。少年时的心性浮躁激烈，今日思之犹觉得羞愧，才逐渐知晓生活或者说命运这种我们向来投以抱怨或者不屑的东西，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里给予了我们如此庞大的福祉和原谅。如何严谨地去安排生活，尽量以认真的态度去做对的事情，并且坚持到底，这将是我面临的一个严肃的课题。生之渺茫却乎已是，但倘以独谨严肃的姿态去做好每一件小事，尚可于其中发掘出无限广大的意义。多年前见过一部电影叫《有过一个傻瓜》，其中一句对白印象深刻：妈妈，十字架是爱的标志吗？是的，孩子，而且爱常常意味着十字架。我有所震动，若确知这是一个寂灭的过程，有去经历它的必要吗？就如同确知自己会死，那么有去活一遭的必要吗？我们总是承受不住生命的折问，爱亦是如此。盲目偏可以换得长久，我是盲目的，应了我的胆怯。今日的梅雨下得绵长，黄昏时分，远近书城的长街短渠湿透了一般的瘫软，天色昏黄，如同旧唐瓷杯里的一层茶垢。这就是我所生长的故乡，它暧昧、怯懦、平凡、向善，却又多丑恶，正如人性。我已经在这美丽而遗憾的世界里生生如年。你曾站立在我生命之河的一岸，投下了深深的倒影，由此那河流便有了去之，但那终究只是一帧无形的幻影。你离岸而去，幻象便消失了，但我的河流亦不会因此干涸止息，而这又正好印证了你所说的一切终将归于寂灭的预言。你知道那不是我所愿，但那不是我所愿吗？这封书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篇散文，虽说只是随笔，但字里行间散发的是恬静与安然。今天在信与笺声中与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我是主播许慧，感谢导播杨海龙。 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深情用声音传递爱和温暖。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这里是北语广播台信语兼声，我是主播许慧，欢迎您的收听。今天的开场有点小严肃，因为我要讲一些严肃的事情。前几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爱情，或开心，或悲伤，或感动，或遗憾。但是今天我要讲些不一样的，你们期待吗？想听吗？别着急，我先卖卖关子。这封信其实很特别，它既有友情，有亲情和爱情。这是写给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广播台。你们准备好倾听了吗？亲爱的广播台，亲爱的广播台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公众平台上说我爱你们好羞涩啊，但是我还是要对你们说，我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哟。在广播台已经有半个学期了，一直觉得特别的温暖。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自己来面试时特别不自信，特别紧张，面对部长们都很害羞，什么文段绕口令都读得一塌糊涂。但是我们的魏部长不断鼓励我，最后我顺利通过了面试，进入了我梦寐以求的播音部。那种幸福感已经不能溢于言表了，我只觉得能够进入广播台，进入播音部，就是我一生的幸运。魏兄的声音太好听啊，从暑假开始的时候我就成了他的迷妹，见到真人的时候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开心。金姐特别负责，每次给我们安排作业，又花很多的时间听我们的作业还有我们的节目，每次例会都会一一点评我们的错误以及我们的优点，她认真的样子最美了。播音部就是一个小家庭，把我们这些热爱播音的小朋友们聚在一起，我们当中有人温柔细腻，有人鬼马精灵，有人认真努力，有人负责呆萌，有人甘愿自黑被黑。我觉得遇见你们我真的真的很开心，真的真的好幸运。然后飞哥、魏兄、金姐带着我们一起嗨一起玩。我依然记得9月22日全台大会那天，所有的部门都聚在一起，我看到了帅萌的台长，看到了两位美美哒的副台，看到这个大家庭所有的成员。大家从一开始的害羞，到游戏过后的个人展示，再到一起的大合照，画面真的很有爱。我珍惜与你们在一起的每一段时光，这将是我终生难忘的，因为我想要的幸福就是那么简单。记得那之前我还发过一个票圈，是这样写的：从今以后广播台就是我男朋友了，我不再是单身。现在我想起来依旧会忍不住开心的笑出声来，如果你们在路上看到我在傻笑，那一定是我在想广播台的种种。来到北语，我会因为很多事情会有不好的情绪，或许是在这里大学生活并不是我曾经所想的那样吧，但是在广播台，在播音室，在话筒前，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情是明朗的。我热爱播音，我享受着在话筒前的每时每刻，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录完节目之后，我感觉一切的不开心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广播台就像一个默默陪着我的男朋友，赶走了我心里的阴霾。而在日常的工作中，接触最多的便是我的两位导播。女孩很可爱，每周一的上午的课老师都拖堂，以致我每次来的都挺晚的，真是很不好意思呢。录新闻很快， 但是我也会犯很多的错误，所以剪辑起来也特别麻烦。每次我都会去听已经剪辑好的新闻，然后又想着自己录的时候犯的错，真的觉得导播也挺不容易的，在这里说声谢谢。男孩呢，是负责我现在在做的信誉监生，他要帮我协调录节目的时间，剪掉我读错的片段，还得帮我的节目配乐，真的好辛苦啊。但是很尴尬的是，有的时候我的稿件内容是情书，说真的我挺害羞的，毕竟我念情书的时候要把自己带入，感觉就像自己在跟男生表白一样。不过经历了前几期的节目之后，我也习惯了。很感谢你那么认真的对待我的节目哟。虽然说和其他部门的小伙伴们交集不多，但是大家都有一颗为广播台工作的心，那么我们的心就是在一起的，广播台就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加油。和你们相遇真的好幸运，还好我依旧和你们在一起，遇见你们便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事情。找到自己热爱的事，并为之努力奋斗，是再幸福不过的事了。我现在找到了，你呢？这些就是我对广播台的小小心思，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倾听，我是主播许慧，感谢导播杨海龙。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午后你与我邂逅在校园，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982青春联盟，年轻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熟悉的青春。 和思念一样漫长，想你的时候，文字便在心底如江水一般流淌，潺潺涓响，悠悠悠悠。我无法一路伴你前行，总有些时候，你要独自面对时光和岁月留给你的巨大孤独。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穿过这浓稠如墨的黑夜？我害怕你在他面前哭泣，于是我就一纸信笺这永恒的温暖给你。从此寒冷与寂寞将离你而去。大家最近过得怎样呢？不管心情是好还是坏，我总是在陪着你们。这里是北语广播台信语兼声，我是主播许慧，用声音传递爱和温暖。今天要说的爱情有些小小的遗憾，或有人为之叹息，或有人视之淡然，但不管怎样，有过便是回忆。在长风不安的歌声里，请免去这最后的祝福。白色的道路上只有翅膀和天空。北岛远行。亲爱的你， 当我将脑中的胡思乱想随手写在便条上，而后自然而然地转身递给后座，看到的却不再是那张熟悉的面容。这一刻，我才又一次地发现，你已经不在我的身边。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还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习惯没有你的日子。我一度告诉自己，我早已适应了现在的生活，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其实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过去的日子，不是徒增伤感，只是过分的思念。要用多少时间来安排我们的相遇，也许是冥冥中的注定。相识许久，而在不经意的一个回眸间，你我像是第一次察觉到彼此，清晰的双眼，温暖的笑容，阳光自信的性格，使我们心中的温度迅即回升。我们肩并肩地坐在草地上，湛蓝色的天空漂浮着绵白的云，是明媚的晴日。你倾听着我所有微不足道的小情绪，你讲解着你对未来的期望和构想，周围弥漫着植物的清香，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永远是简单而纯净的。我喜欢在操场上这般静谧的片刻，我享受它，这让我有归属感。远处的嘈杂声都逐渐的模糊，只有我们二人的天朗气清。那些日子，空气中都充满着幸福的味道。日复一日，我们蛰伏在自己的人生里，经历酸甜苦辣，感受喜怒哀乐，心无旁就，冷暖自知。不过还好，身边有你的相伴。记得我们曾经一同站在楼顶，俯视这个城市的条条脉络。在这样庞大的时代中，有人在欢笑，有人在哭泣，有人积极向上，心态平和，有人冷笑旁观，自暴自弃。世间呈现的是百态，但最起码是鲜活而灵动的人生。没有人会想到，竟然有一日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我以为我们的生活会一直保持现状持续下去，正如当时的我不知道生命是如此茫茫而不可窥视。时间是最伟大的魔法师，白驹过隙根本不足以形容它流逝的速度，因为时间的脚步悄无声息，沉默地偷走了你的青春年华。在浅灰色的天空下和苍茫遥远的大地上，懵懂无知的孩子已经成为意气风发的少年。同学录的飞页散落在毕业典礼的每个角落，那场在我生命中第一次的盛大离别就在所有人的嬉笑打闹中度过了。可大家没有意识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人都是后知后觉的动物，于是我也只能站在原地看着你走远了，远到我连你的衣角都抓不住，远到我连你的背影都找不到，远到我再也看不见你了，直至你在我的生命中彻底失去了音信。所以我决定记录下这段在所有记忆中最为清晰的年少不知惆怅的可爱时光，记录下一些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东西，是写给我的，也是写给你的。朦胧中，眼前浮现着曾经的某一天，是沙滩上，是大海边，是美好的心境。你说，以后你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追寻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我微笑地看着你，如果可以，我们一起吧。那是信誓旦旦的诺言，那是我答应你的。如果可以，我们一起吧。 我在书桌前埋头写字，而此时此刻，你又在哪里呢？这段感情的确有所遗憾，但是遗憾过后，请懂得珍惜生命中出现的那个重要的人，不要在错过之后突然叹息。光阴不再，物是人非，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拥有时选择珍惜。心语先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许慧，感谢导播杨海龙。 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